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啦。咁咧，今集我哋开条 free 先啦，就系、是、中女告白。咁咧，话说咧，就喺呢个几个礼一个月前啊，咁新闻透视就做咗一个特辑，就系讲三条中女嘅。咁啊，宝宝龙睇完之后就讲咗一个字，强而有力。屌、 啊，点解咧？ 嗱。咁我大家應該都有睇過喺網上面就好多呢個嘅 回應 嘅，即係呢個中女告白。咁阿寶寶龍就講咗三個字，就形容呢三個女仔眼角高，就係呢三個字。即係永遠就係、是、即係要求好多，要求人哋可能要佢當然就喺呢、這個賣點裏面，就係話自己即係。好開好開闊啊，好希望多人追啊，諸如此類啊咁樣樣。但係阿寶寶龍唔係我講嘅嚇，寶寶龍睇完之後就話：屌口不對心，嗯、即係嗱、我身邊都有好多中女啊嚇。中女如果即係眼角唔高，其實有好多男仔香港都係可以即係非常之咁令人接受嘅。我哋撇開嗰啲電車男唔撚講啊，即係好多嗰啲而家好興一個字叫做超豆，嗱 ，ado 我哋知係咩啊？超豆即係嗰啲而家三四十歲仲玩緊高達啊，儲撚緊嗰啲波鞋啊，日日玩電玩嘅男人噶嘛，好多呢咁嘅人，我身邊都有好多呢咁嘅超豆，仲係睇緊漫畫書長大噶嘛，但係。亦都有啲唔係啊，當然頭先我哋見嗰個朋友阿講唔講名啊？ 哦，得 阿老飛哥，阿老飛哥已經唔係超豆啦，好成熟噶老飛哥。 咁啊係，不過你講緊話我哋都談中女嘛。 啊， 即係我又覺得其實都嗱，其實香港即係呢個近呢二十年啦， 係 即係其實女人已經主宰咗呢、這個。香港嘅中間到中上管理層，即係呢個應該係一個不失嘅事實啦。 啱。 咁其實你話嗰啲女人眼角高咧，即係我譬如話近次，即係今期，即係因為我哋啊啱啱去完呢、這個某大酒店度攝影啦，做一個月啦，即係咧好得意每日分一床咧，即係咧一瞓落去 啊。 成個人個枕頭已經係包住咗個人，張被係冇重量嘅。 咁正，喂！屌你枕頭想買好耐咯喎。 跟住我一個月翻到嚟之後咧，瞓唔到覺。 係咪因為個枕頭舒服得滯啊？嗰邊嗰度。 係啊，我翻到嚟嘅時候咧，我發現咧，我瞓落自己張牀嘅時候咧，覺得哇唔得喎，好硬喎。 係咩？喂，筍哥，你揸住個麥嗰一陣，我俾我個枕頭你試下。 傾完先嘅，傾住先。 成3000人個枕頭係 咩？應該研究， 應該研究啊。 跟住咧，然後咧就每日朝頭早咧，我話俾你聽，我早餐係點啊？每日朝頭早咧，除咗 room service 之外咧，每日朝頭早咧就首先咧就係食一個 cereal 係麥皮啦、麥片啊、嗰啲麥米啊嗰啲嘢，就加一個 yogurt 攪勻佢，有少少士多啤梨，係新鮮 yogurt 嚟嘅。跟住咧，然後咧就再加有啲cheese 啦，再加一啲麥包啦。咁樣咧，即係其實咧，你每日嘅生活係咁嘅時候咧，我發現咧，我個腸胃咧，其實成個人嘅身體啊，成個狀態改善。 唔係最緊要屙到屎啊！我覺得。 係啊 係啊，即係你屙唔到屎嗰日有入冇出 好大鑊。跟住就再食多一碟生果，即係每日就係起碼都四五種生果咁樣啦。咁然後就中間同埋晚餐嗰啲都唔再講，即係其實我點解想講呢個咁生活呢，就係、是、其實呢，如果你作為一個中間管理層，你可能搭飛機至少要搭 business class， 你去出入行街買嘢食嘢嘅時候呢，都係習慣享受最好嘅，你生活嘅條件亦都係最好嘅。其實呢，如果到你去揾伴侶嘅時候呢，其實會變得好困難嘅。點解、就好似我返到屋企咁樣，然後呢再瞓落自己屋企嗰張床嗰度。啊！我要花咗四五日咧，我又習慣翻，即係當然啦，自己屋企好啦，即係屋企條街幾好都好，但係都係翻到自己屋企最好。咁但係咧，反而真係要翻時間適應。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就係中女咧要去處理嗰個轉折點，就係咧佢要時間去適應一個男人，而呢個男人咧可能條件冇咁好，佢嘅習慣、taste、品味各方面都同你冇咁好。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中女嘅困難咯。我有一個學生 即係你知道我喺某大學任教㗎嘛。咁樣咧，裏邊都有識過一個都幾靚嘅中女。咁佢就因為幾時會搞熟咗呢，就係因為佢要去處理某大嘅攝影集團嘅工作咁樣，咁又揾我去做個 consultant 咁樣，咁我俾啲意見佢咁樣啦。咁喺嗰個時間裏面呢，大家傾傾下嘅時候啦，就講下啊，我就有啲好奇，佢都差唔多，我諗都年近40㗎啦，啊點解冇男人嘅呢咁樣。咁一個女人住喺跑馬地嗰度，佢話咩冇啊，有啊咁樣。跟住然後呢，我話吓係啊，原來有㗎。跟住然後呢，就咁啊，心思思又問下啦。咁原來佢話，原來佢同佢身，佢一講嘅時候呢，佢就好習慣點樣，即係有一個技巧將呢件事話俾人聽嘅。佢話我同我身邊嘅人一樣，全部嘅男朋友都係人哋老公嘅。 我明白你。 佢話咧，好嘅女，好嘅男人咧，都 結曬婚㗎啦，通常 都係結曬婚㗎啦。咁即係其實咧，我哋呢啲女人有條件、有知識，唔使翻工，有錢，係咯。即係其實去到呢個年紀，有男人埋起身，你會諗係咁你其實你都只可以，所以你一定要揾翻啲有條件，即係同你喺同一個動物園裏邊嘅 動物 嘅動物咧，你先可以同佢交往嘅。係即係人哋嗰啲原來秘魯動物園嗰啲長頸鹿咧，可能佢又太高。 係 中國動物園嗰啲咧又太低喎。 係 一定要揀翻啲大家同樣都係黃石公園入邊嗰啲嗰啲動物咧，大家先交往到，因為咧唔同地方唔同氣候。唔同水分，大家就唔可以互相一齊生存到。 明白。 咁我又聽完之後，其實我好了解佢嘅，即係我好好理解佢。咁但係，所以你話嗰下咧，係咪可以習慣放下身段，其實改善自己一啲生活嘅習慣？可能食得冇咁好咧，或者著得冇咁好咧，或者大家將就一下咧，其實真係好困難。 嗱，我咁睇啊，筍哥。 我應該仲有個 你講完一番言論之後咧，我即係澄明啲啦。你休息完之後，因為頭先阿筍哥真係好攰，又要食一啲藥。咁我 可唔可以借個3000蚊嘅枕頭攬下咧？ 屌！我而家又去借3000蚊嘅枕頭你攬下啦！喂，大家， 你咪借啲精華去啊！ 屌你咯！我而家又攞3000，好撚貴。阿寶寶龍咧點解？即係阿寶寶龍要求枕頭好高啊！咁咧，我哋買枕頭咧，係抌枕頭多過攬枕頭，即係抌枕頭多過瞓枕頭啊！唯一就買咗呢個啦，成3000銀一個枕頭。 哇！係直頭係某大酒店嗰啲枕頭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咧，我哋住咧係住嗰間酒店。 你瞓下落去咧，個頭型咧係包住你呢度，哇！ 我哋講緊咧，你這個呢個仲要是 係大一個 size， 係 啊， 係因為冇得賣佢冇枕頭袋賣啊，即係我買，我問佢，我去嗰間鋪頭買，咁喺銅鑼灣一間賣高級家具嘅鋪頭先有呢只枕頭賣，咁咧我就問佢有冇大一個 size， 佢話有，不過阿九護士、阿寶寶龍，你哋唔好買啦，我話點解啊？佢話根本上市面上冇咁嘅枕頭袋啊。即係你買咗嘥氣， 自己車都要。 係啊，佢話如果你要買枕頭，要 standard 用到市面上嘅枕頭袋，唯一嘅 size。我話大隻舒服啲，佢話係啊，酒店嗰啲咪大隻啲，所以啲枕頭袋咪訂咗咯。 係啊 ，exactly， 佢係成個咧大到咧就係呢種感覺啦。兩個。 係啊係啊係啊！哇，正撚到暈低。 正撚到暈啊！真係。 係啊， 真係果然話我講得犀利啊！ 因為寶寶龍好對瞓枕頭係好嚴謹㗎，即係抌枕頭多撚過瞓枕頭，一瞓得唔舒服。舒服就抌，一瞓得唔舒服就抌啊！因為你知道我哋份工啦，睡眠嗰個質素影響我哋嘅工作好緊要啊。咁嗱，我講翻中女啊。嗱，第一我唔抗拒中女，我好中意同中女交往，不過有一個條件，第一佢要拍過好多次拖，或者已經結咗婚，我話離一婚。嗱，點解我咁講咧？阿妹你都識噶，阿妹係一個中女，但係阿妹。冇咁可愛。嗱，我唔係阿妹唔可愛，阿妹有聽嘅節目㗎。阿妹你唔好誤會，阿妹好可愛。但係阿妹喺感情上邊仲未夠可愛，因為阿妹拍過一次拖啫。嗱，我識得有啲中女拍過好多次拖嘅話咧，或者離過婚嘅話咧，我隱身穿上春樹嘅一句獨白喺《普斯特拉戀人》裏邊，佢點形容中女咧？同中女交往嘅感覺。就好似你坐头等飞机咁样样，头等机位嘅飞机咁样样，知道几时停，知道你要啲咩享受，知道你需要啲咩嘅感觉，就好似你舒舒服服喺半空之中休息几个钟头一样。佢哋知道你感情应该喺边度开始，边度停， 邊度嘅地方唔觸碰得。嗱，呢啲就係同中女相處嘅感覺，亦都係我咁多年同中女發生婚外情嘅感覺。嗱，我而家亦都同一個中女發生緊婚外情，31歲呢個中女。佢除咗衫之後，我話俾大家聽，個樣 OK 噶。我話俾嗱阿寶寶龍、阿筍哥識得佢，你訂家筍哥，你入去佢個嗱，你見我嗱，我哋每人一個獨立廁所嘅屋企，阿寶寶龍一個一個噶嘛，係咪啊，筍哥？係 啊，係啊。 我嗰個廁所，你頭先屙完屎夠多瓶瓶罐罐啦，係嘛？嗰啲瓶瓶罐罐全部都係我搽嘅嗰啲香水。但係你入去寶寶龍嗰個廁所，你睇下，你以為入一化驗所，啲瓶瓶罐罐多撚到。阿寶寶龍一晚淨係落妝兼卸妝搽，即係護膚需要嘅時間係一個半鐘頭，唔連沖涼啊，所以寶寶龍沖涼沖兩個鐘頭多啲㗎。咁咧佢大約翻嚟屋企差唔多兩個零鐘頭。搞掂個人 set 定曬嘢3個鐘噶啦，因為佢浸浴嘅，即係佢 bath 嘅，就唔係沖嗰啲 shower 嘅，佢真係按 bath 沖涼，用浴鹽用嘢浸嘅。咁啊之後又要搽個嗰啲 body mask 啊，之後又要搽啲 face 嘅 mask 啊咁。咁你見到寶寶龍啲皮膚係點啊？筍哥好老實講， 冇揸過唔知道。 唔係發現啦，唔靚啊嘛。咁我今次識呢個中女咧，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叫31歲啊！我認識阿31歲， 叫 Hello Mary 啊，不如。 喂，咩搞噶啦？仆街，屌你個閪！咁啊，31歲咧，個樣咧，啲皮膚啊，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原來皮膚係天生麗質嘅，佢真係好靚，剝殼雞春咁。我問佢：你平時用咩即係 mask 㗎？係咪 SK two？唔係啊，我平時敷下嗰啲面膜喺沙沙求其買嘅嚟嘅咋，10元8塊一塊，邊有錢啊？我老公做實 Q 嘅咁。咁你諗下啦，阿寶寶龍淨係上次屌佢老尾走去脱啱啱上個禮拜先走去做死光打嗰啲嗰啲著斑兼亂敷，屌你老尾洗撚咗幾雞嘢，屌你老尾又唔見佢有咁嘅皮膚，所以皮膚係天生麗質嘅。 係皮膚係天生。 唔係查翻嚟嘅，屌！我想同寶寶龍講唔撚夠姜。佢去買嘢，去嗰啲攤攤買嘢，買撚到屌你老尾，真係我而家。唯一兩樣嘢唔夠膽同寶寶龍做嘅，第一舐佢個身，因為驚中毒；第二樣嘢舐佢塊面，因為驚中鉛毒。搽咁撚多嘢喺塊面度，喂，等一陣啊，筍哥有啊，繼續。佢搽咁撚多嘢喺塊面度，你舐落去，驚條脷腫撚曬，或者條脷白色飄撚白咗。咁咧，嗱，中女有一樣嘢好得意，當一中女佢受過感情嘅洗禮。或者結過婚拍過好多次拖，佢知道你邊啲地方觸碰唔得，邊啲地方觸碰得，唔係講身體，身體當然啦。中女嘅性技巧啊，真係無論床上床下咧，中女都係一流。嗱、中女佢哋俾你嘅感覺係點咧？嗱，我有幾段中女婚外情啊，講下上次嗰個45歲啊，45歲咧就有一樣嘢得意，佢知道你邊啲地方。個感情係踏入唔到，佢亦都唔會試圖或者企圖去佔有某啲嘅領域。譬如佢知道我有太太，佢唔通日日打電話俾你，一打電話已經話俾佢聽，佢已經同你講係咪老婆喺身邊，老婆喺度我收線。嗱呢樣嘢見，而家呢個31歲亦都係噶，佢會問定我邊個時間 send SMS 俾你方便，你老婆會唔會睇？佢第一時間已經問我咯，咁、我就話我老婆唔會睇，佢話得，咁我 send 長啲，打電話方唔方便？我因為我做緊份工作，有時我即係你知我哋做呢行做護士呢行，唔係成日聽到電話俾人屌噶嘛，大佬你屌你做做下嘢急救你聽電話，你冇撚嘢啊？咁我話唔係方便聽啊，佢話得，但係我留言俾你或者我 send SMS 俾你，1個鐘頭之內覆我得唔得？我話得，我應承你。以前45歲都係一樣嘅，佢一打電話俾你，佢一飛啊留言信箱，佢第一時間做咩咧？唔講嘢，因為驚你俾人偷聽。即係驚你俾你老婆聽到啊！咁咧 SMS 咧就盡量 send 一啲好簡短嘅，有咩咧就係公眾電話停同你講。佢知道你有啲地方觸碰唔得，佢唔會搞你。第一，第二樣嘢，佢對感情要求唔苛刻，佢唔會話啊，我又要啲乜乜乜乜乜乜乜乜要。你係咪想聽個電話先？ 唔好，點解會斬幾下啫？繼續講。 咁咧又唔會話要求啲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嗱。最大鑊，今次喺呢、這個中女告白嗰、那個電視上邊新聞透視做嗰個中女告白，阿寶寶龍點解講一句眼角高咧？就係呢啲女仔對人有要求。嗱，我哋任何人都應該對人 對自己有要求，對人冇要求，對人係咩咧？包容、忍耐，完全一份嘅關懷，你先可以去愛一個人多啲。嗱，我識呢兩個中女就係咁樣樣，佢對你有無限嘅包容，佢係中意，佢惡個頭埋嚟就一定中意你，佢唔中意你點搞都冇乜，冇辦法去到即係拆，即係同佢更進一步。但係喺呢幾個呢三個中女咧，喺新聞透視上面講呢三個中女咧，佢做嘅嘢表裏並不一致啊！佢講就講到啊，係啊，我想揾點點點點點啊，我都好好隨便嘅，即係點點。但係你見佢對生活嘅要求係有噶，如果唔係佢對生活要求咁高，佢唔會揾唔到另外一半嘅對象噶。 但係又事實上就係咁啦。 同埋佢對感情嘅要求好高啊，對人類嗱。 你其實咧做一個人，即係做一個人咧，好多時咧，應該好即係點講咧？嗱，譬如話你對飲嘢嘅要求高嘅時候咧，你對食嘢嘅要求咧唔會太低嘅。你對飲食嘅要求高，你對性愛要求唔會太低嘅，係咪？你對飲食要求高，性愛要求高，你對瞓覺要求唔會太低的。 阿筍哥， 如果有人咧上邊著一件係飛得機毛，下邊著啲就屬於覺得佢好撚古怪。 嗱，筍哥，我想講一樣嘢，對感情唔可以咁噶，人嘅感情係好得意嘅。有乜嘢嘢係我哋大家講完都唔算數嘅呢？有兩樣嘢，人類係最卑劣㗎喇。第一，做生意；第二，婚姻。如果唔係兩樣嘢，唔使簽合同。我哋婚姻要去簽咗合同啊，驚你屌你老尾，你個撚樣違約啊，大佬違約我有賠啊嘛。做生意亦都係一樣，因為驚你違約反口覆舌。嗱，我哋對感情嘅要求，我同寶寶龍咁多年。一滴交都未嗌過，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充滿咗包容、忍耐，同埋一樣嘢就係無限嘅俾自由到大家，大家唔管制大家，唔鉛制大家。但係你見佢嗰幾條女講啲嘢唔係咁樣樣㗎。啊，我開頭有一個做地產嘅，我開頭唔識啊，唔識點對男友。我第日一要我男友咧，令到佢係我成為最幸福世界上面最幸福嘅男人。我以前對男友好似對下屬咁，屌你，咁你就死啦，啱啊。你唔可以對男人就係話對你另外一半啊，等於我同寶寶龍一樣。你翻到嚟屋企，第一你唔係話喂有啲家務未做，我見我哋好多同事都係咁。喂你又有啲咩未做？你有啲咩未做？你有啲咩未做？兩個人大家可以相處喺同一個環境裏邊。嗱，我講一句説話：三生修道先共客船，十生修道先共枕眠。咁如果你喺三生修道裏面呢先可以同埋一齊搭一架車，你真係十世修道你先可以同埋一個枕頭瞓覺嘅話，麻煩你珍惜啲對方，無論嗰個係你嘅短暫情人或者長期情人。短暫情人可以變為長期情人，長期情人可以變為你一生裏面一個嘅扶持你嘅知己，亦都未定，就算佢結咗婚都好，或者佢離婚同你一齊，只要你夠可愛。嗱，我點解咁講，我哋嘅婚姻好得意，有好多人就係翻到嚟屋企，你要做呢樣，你要做嗰樣，我要做呢樣，我要做呢樣。喂，你啲嘢就等於我嘅。話說我啱啱先有一個朋友新婚，佢咧就攞咗佢老婆嘅旅行夾俾佢阿媽去旅行，咁佢老婆就狂屌啦，因為個旅行夾佢買好撚貴。咁我朋友男仔嚟講一句説話，哎，我以為結咗婚啲嘢大家嘅，屌你啦，你個袋啲錢你唔俾曬你老婆。嗱，我哋好尊重一樣嘢，我同寶寶龍，你嘅嘢係你嘅，我嘅嘢係我嘅。我哋大家嘅信唔會拆大家，第一。第二樣嘢，你有手提電話響，我唔會干涉，唔會睇，唔會聽，由得佢響。直接一樣嘢就係話，老公你攞個電話俾我。嗱，我哋攞電話好得意，永遠吸住嘅，唔會睇下嗰個係邊個嚟嘅。喂，邊個揾你喎？咁唔會嘅。仲有一樣嘢，你喺度嘅時候，你都聽過啦。寶寶龍會同我講，喂，我打電話咁樣，就會匿埋喺房講㗎啦嘛。我有時會同寶寶龍講，喂，我打電話，我就會匿埋喺房講。有啲老公老婆問，喂，邊個揾你啊？边个你关你咩事啫？我唔可以有我自己的朋友噶嘛？我系一个独立个体嚟噶嘛？但系呢三个中女唔识尊重人哋，佢觉得我嘅老公或者系我嘅另外一半情人就系我嘅遥控车。 所以咧，我觉得个讲问题未讲到关键咧，就系你讲紧咧嗰啲中女朋友咧，你都头先讲到啦，佢连化妆品都冇钱买，其实本身就系低下层。低下层嘅特点系咩啊？就系佢生活冇乜拣择。 系 佢食菜嘅，佢要食最曳嘅。佢唔可以食咩有机菜咁样。佢买衫佢要去翻人街买。 系 佢呢个佢唔可以去咩 Lancaster 啊？ 唔得，当然唔得啦。 即系咧，阿双木小姐咧， 啊，四十五岁 系啦，所以四目小姐双目失明啦。 四十五岁，头先讲嘅三十岁， 系咯，即系三十一同四十五咧，四十五又系嚟自商，又系嚟自低 下阶层 啊，嚟低下阶层咧，即系咧，其实咧，低下阶层咧，佢经过，即系其实低下阶层有个特点就系要经常俾人磨练啊， 系 吓，即系经常都系要喺啲，其实系一个低下层就系一个习惯喺逆境里边生存嘅人。 啱。 而在怎样才可以在这个逆境的生活里面可以生存到呢，就是你要揣摩在顺境的人的人性。 是。 所以呢，他为什么可以做到，知道有哪些东西不做得，譬如说你入到一间酒店这样。 啊。 这个你是作为我记得前几天我女友说去稻香吃饭。 是。 然后呢，他说入到去的时候有几个内地人吃吃下饭拎煎出来吃。然后呢，今天经理走过来走过来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闯开照吃。然后说是不是不吃得为什么我他觉得他自己是有这样的权力去做这件事。有钱人呢是没有规矩的。他喜欢做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为什么他觉得呢，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他统治啊，这个是他的风筝，那个是他的狗啊，这个男朋友是遥控车，这个男朋友是机关枪这样。即是呢，对他来说没有规矩的。但是作为一个穷人呢，你有时你譬如说为什么穷人都不喜欢入在后面，即是你走入去门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包住你，你入到去的时候有很强的自卑感，你觉得有些人眼光看到你没有钱，所有东西令到你受制于个环境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举动。即是这个呢，就是穷人习惯了的枷锁，亦都他的优点呢，就是在这些枷锁里面生活惯了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对方的难处。 这个是你的重点。所以这个是中女找不到， 所以 中级阶层中女找不到男朋友的重点。 其实呢，是中阶的中女呢，她还有一个特色最变态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她自身发觉她是一个女性，然后呢，在工作的条件，即是在工作上面里面呢， 她是一个男性， 她一定她如果作为一个中层的时候呢，她下面一定有很多人管理。她习惯了这种管理人的生活的习惯的时候呢，佢基本上佢係冇能力咧，去同人相處。 阿筍哥，啱啱先我睇一套國際電影節，有一句對白真係微妙。嗱，呢套電影香港唔會上大影院噶，叫八尾八陣圖。咁咧，六尾八陣圖就話説咧，六個而家韓國最得令嘅女明星困獸鬥喺一間 studio 裏邊，大家互數大家對方嘅不是。呢套 係 係好似莫橋 Dentry 嘅電影嚟嘅。咁咧，幫一本雜誌 VOGE 嘅咪 Woga 幫 Woga 拍嘅，咁啊 Woga 贊助。咁咧呢套電影裏面有三個女仔，係韓國三個當時得令嘅女明星，而家現時得令嘅女明星已經離咗婚㗎啦。佢講咗一句對白，呢句對白真係即係深入我嘅內心世界。佢話：我哋啊同明星拍拖都係想要一個正常人，一個正常嘅男人，但係我哋要一個妻子多過一個丈夫。即是我哋需要一个妻子啊，即是我是要一个妻子多过一个丈夫。 哦 ,ok。 你明唔明白？ 明白。 即是等于啲中女一样。 尤其喺韩国人嘅口里面讲嘅妻子就特别有意思。 是啊。即是佢哋一个女强人。一个表面上好风光亦都一个好刚强嘅人。但点解佢哋都要离婚，原因就係佢唔係需要一个丈夫，佢係一个需要一个妻子喺屋企。 所以我觉得要今日呢提出一个新嘅理论呢，就係有啲人已经唔再适合有婚姻嘅， 啱啱， 或者係已經即係其實咧， 佢哋唔識佢點同人相處㗎。 即係呢個世界咧，有真係有得失嘅。即係譬如話，我同你講咗咧，其實我長時間咧去洗手間都麻麻地嘅，即係我一個習慣便秘嘅馬佬嚟嘅。即係食肉多食菜，然後食屎多食飯嚇。即係我今次咧， 唔係喎，俾老細屌得登哥要唱快啲。 去完呢、這個唔係佢通常屌鼻窿。即係咧。我今次去完呢次 trip 之後咧，我雖然即係冇咗幾萬蚊啊，咁啊，即係又病咗翻嚟啦。咁但係呢段日子裏面咧，我都冇話好介意嘅，就係咧，因為我身體真係好明顯轉好咗，係食菜多咗，身體瘦咗，我覺得我係個成個人係精神係好咗，咁我。 即係我都會覺得啊，其實就係因為呢個一個月嘅 trip 咧， 啊， 其實改變咗我個人嘅習慣。其實而呢種轉變咧，喺人生裏邊係好難先會發生。 啊， 你有咩機會住喺一個五星級酒店一個月咯？ 冇啊，即係除非法輪達啦， 一千蚊一晚，住一個月就係三萬蚊。 啱啊，除非法輪達。 然後咧食飯咧。平均每餐都吃幾嚿水，因為要自己簽噶嘛、啊，不過簽完就寫喺間房度嘅。 哦， 咁啊食飯你預七八嚿一日咁樣，咁啊即係十日七千蚊兩萬幾，即係一個月平均使費五六萬咁上下。 但係好辛苦啊，住酒店，因為你冇屋企嘅 setting 同埋享受唔到屋企你要嘅嘢。譬如你玩下 HiFi 啊，玩下嗰啲娛樂冇啊， 冇嘢玩㗎啦，因為我去嗰度做嘢啊嘛。 係啊，咪就算你真係長住酒店都好撚悶。 係，即係都幾、啊、即係幾悶嘅，但係咧就係佢嗰種，啊、因為你作為工作咧，你必定要早瞓啦。 啱、 啊。咁然後起身工作啦，咁咧、啊、即係呢種規律嘅生活咧，其實香港人好多時都冇㗎啦。 啱啊。 即係之後 試下粒枕頭啊，阿牛啊， 一間一間玩啦。即係我諗住屌下佢得唔得？ 屌你邋遢啊，大佬好貴啊枕頭。 即係我呢個咧就喺唔好裏邊，我係見到好咯。其實即係然後咧，但係好咧，即係咧，譬如話我講緊啲中女咧，佢個佢哋係啦，即係佢喺社會上面佢 master 咗好多嘢啦。其實你見到咧有一啲其實香港好多男人都嫁唔過㗎，其實即係特別揾到錢嘅時候咧，覺得自己有權力，通常都會玩女人。 屌你，阿筍哥，我想講一樣嘢嗱，我真係要講下，要爆咪講下，真係要同阿筍哥搶一搶咪。話説阿護士就有婚外情，啲人咧嗰啲同事。護士啊，太狗活啦！ 太 狗活就有婚外情，啲同事就話：喂，有冇搞撚錯啊？揾婚外情，哇！你個黃撚鳩噶，我揾一個月揾幾億，我唔揾婚外情玩咩啊？有錢梗係墮落噶啦嘛，啱唔啱先？唔通你有錢會捐助非洲飢民咯？唔通你有錢會去翻教會喎？唔通你有錢會去資助環保？我屌你老味，揾啲三 P 翻嚟屌人屎不窿啦，老母！ 即係我就覺得咧，我就唔反對人種。 天經地義啊！屌你， 我唔反對人種嘅，就係、是、我只係話咧，有啲人嫁唔過啫。 係 嫁唔過同埋佢個人縱慾咧係兩回事嚟嘅， 係 即係如果你係諗住享受嗰種比較專一嘅愛情嘅話咧， 係 即係 唔係愛慾要分開啦，第一 係啦，即係你又有時喂其實好難噶嘛，你老公仲要攬住幾條女翻屋企咁樣， 唔係你唔好翻屋企攬啊嘛，好似寶寶龍講一句説話，我話我曾經問過佢，我話寶寶龍，如果翻到嚟你見到你老公攬住一個女人喺張牀度，你會點做？佢第一時間你知唔知講咩？哇，好理性， 閂門啦， 佢唔係。我個櫃桶永遠都係擺住一千蚊兩張五百蚊紙喺度，有咩事我嚟搭的士急救用嘅。點解你唔攞個一千蚊走去爆火，要帶翻嚟屋企咁邋遢咧？你而家係咪傻撚咗啊？你攞個一千蚊出去啦，搞護士，我完全唔反對啊！你唔好整邋遢張牀，屌你！歐洲好撚嘢喎。 咁同埋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就女人亦都係一樣，即係唔可以。我想有些事不可以不接受，就是、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習慣了某种的生活态度、包括了、这个他生活的格调他的生活水平他待人接物的方法、而令到他不可以得到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得到幸福的话他就同时要抛弃这些 东西。好我啱啱。 即这个就是那个矛盾的地方。如果他不肯去抛弃他现在享受的他生活的而且他使用人即是他待人接物的方法的话他就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幸福。因为男人这件事是要是不是即如果你去 manage 一个男人的话那其实你就。你的幸福咧，應該都係好有限。就是、 因為我問過寶寶龍一句説話，我話啊，男人好中意玩 X game，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好中意玩刺激玩意嘅人嚟嘅，即係唔係性愛方面嘅刺激玩意，我好中意玩命。逢係有啲運動或者有啲嘢同條命過唔去，我就好中意。但係奈何就阿寶寶龍永遠唔會俾我玩。咁佢我就問佢，我話男人中意玩 X game， 咁女人嘅 X game 係咩？女人 X game 咪男人咯。阿寶寶龍呢句答得好撚妙， 真係有啲機智啊！ 係啊，好撚搞笑啊！寶寶龍嗱，阿筍哥頭先講一樣嘢，佢話你個女人如果要得到一個男人，可能要拋棄某啲嘅即係生活態度。我又想講一樣嘢，等於嗰幾個中女一樣。 但係呢種轉變咧係一種福氣嚟嘅，因為你好難即係你要去離開你自己。 唔係有啲人唔係咁講，有啲人亦都唔捨得嗱呢。我 focus 翻嗰三個鐘內，佢側邊有一班嘅人咧， 就係 講緊 佢哋係一個群體，話啊去邊度試下酒啊，就又搞啲咩嘅 function， 好似好 high end 啊咁玩呢啲嘢。咁如果你身邊個男朋友唔係呢啲人，佢好中意靜局嘅，好中意點點點點，唔中意應酬或者中意踎大排檔嘅。我認識得有兩個人好中意踎大排檔噶，一個吳鎮宇，另外一個就係阿 黃秋生， 唔係。嗰、那個叫做阿、啊、影帝叫咩名？ 劉青雲。 劉青雲，劉青雲好中意踎大。 不、哦、過你識吳鎮宇嘅？ 啊？ 你識吳鎮宇？ 屌你唔好講，即係佢兩個係好中意踎大排檔嘅。 哦。 即係好中意食嘢踎。 咁佢係咪黑社會嚟？ 梗係唔係啦，但係佢另外嘅一半就唔係，佢另外嘅一半就唔係呢種人嚟嘅。咁你會覺得係一個掠奪嚟嘅。咁、你話啊、我要犧牲為一個男朋友，即係咁樣樣，我唔中意，咁可能你咪錯失一段感情。嗱，人與人嘅感情是要關容、包容，你點先可以完完全全地愛一個人？就是從他的缺點先入手。如果你能夠愛曬他所有的缺點，哇！他的優點簡直是上天的恩賜。咁你睇佢嘅時候，你就會喺你眼中一個美麗到不得了嘅天使，等於四十五歲一樣。四十五歲對感情佢冇乜要求，佢只是要一段好浪漫嘅感情。咩叫好浪漫？你得閒陪下佢啊！聽下佢講心事啊，陪佢行下沙灘啊，同佢一齊行下街拖下手啊，佢已經覺得好舒服。兩個人一齊即係傾下偈啊，行一啲好靜嘅海邊嗰度，吹下海風啊，咁佢已經覺得係一個嘅恩賜。咁三十一歲亦都係一樣。咁我覺得佢哋對感情嘅要求已經係物質之外嘅，即係喺一個精神上邊嘅即係要求啦。第二樣嘢。最開心的是張床上面，三十一歲和四十五歲都是一見到他們第一時間就即是我不是鹹濕、都是請科迪的老友出場，克拉夫斯特艾賓講過一句說話，性不是一個的、即縱容，是引證兩個人愛情存在的印記、最直接的了。如果兩個人的性關係差了，個愛情嗰個關係自然跌落嘅，呢個係真的。即係你兩個哇，到四十歲到五十歲都有砌嘢砌，肯定好愛對方。咁、 所以有條韓國有條晚片咧，係、影一對六十八歲定係唔知六七十歲嘅阿婆同阿伯。 唉，屌！我國際電影節睇過一套美國嘅係咁噶， 係咩？ 美國戲啊，七十幾歲群交。 我唔係佢兩個屌閪啫，不過就有口嘅，即係有長口有長口交戲咁樣咯。都幾激烈嘅都。 嗰次我睇國際電影節嗰次就係講一啲莫叫 Dentry 講啲老人家嘅愛情故仔嚟嘅，愛情唔能夠閹割性。咁我哋喺我哋嘅腦子裏邊唔好成日覺得呢啲係污糟嚇。嗱，克拉夫斯特艾賓出一場啦。咁咧，佢哋兩個四十五歲同三十一歲都有一樣好得意嘅。每逢朝頭早我哋出嚟即係偷情嗰日咧，佢都講一樣嘢。食多啲嘢先，我話點解有力啲啊？突然間，我話今日食齋唔好啊，唔好食齋，食齋冇力。呢兩個真係好可愛，唔好食齋，食齋冇力噶。即係佢哋嘅愛情已經係慾望同埋呢個愛情融合為一，你覺得好舒服噶。即係佢知道幾時又會停，亦知道點先好享受呢一段嘅感覺。我識有啲妹妹仔唔係，即係咁又話，唉唔好啦，咁唉都係唔好，咁唉都係喂咁又唔得，即係佢哋唔會咁樣樣啊。咁拍過拖嘅中女，拍過好多次拖嘅中女，拍過離過婚、結過婚嘅中女係最可愛，真係嘅。 我又想用呢個韋英雄咧嘅一段對白嚟結尾。 韋英雄慘，韋英雄。 呢、這個佢係 咁耐都冇男人埋身。 前一排佢咪即係拍完即係無線嗰啲電視劇，咪攞獎嘅。 係啊係啊。 咁啊，啱啱嗰日戇鳩鳩四點幾鐘冇嘢做咁樣，即係夜晚。咁、出咗廳就隨手拎一本雜誌睇下嘅時候，咁我睇到韋英雄佢點講，佢話去到依個時候佢最想得到嘅就係愛情。佢話最希望咧就揾一個結過嘅新嘅男人，就算佢有孫都唔緊要。 係啊，因為嗱我點解咁講咧，順哥？你發覺一樣嘢，結過婚嘅男人或者結咗婚嘅男人，識得點去愛另外一半，未結過婚唔識。 所以我都睇完佢呢段嘅時候咧，我都好感觸，即係咧其實有時你話你係可以 即係所有嘅燈光射住你，或者係你覺得上天對你最好嘅時候咧，其實嗰時候你就會有另外一種缺失。 啱、啊、嚇、啊啊， 都即係譬如話誒，講真誒，我同你咧都係啦，即係都係一個比較圓滿嘅感情關係啦。係、啊、嚇、啊，即係可能我哋呢、這個 我唔單止講圓滿添喎，好老實講，順哥喺我人生裏邊，我什麼都缺，我缺錢，我缺朋友，我冇朋友得你、嗯、牛醫生誒。嗯冇再稱得上朋友嘅朋友，錢我缺，我冇錢，親情我缺，你見我好缺親情，你知道我親情關係係點嘅？但係有一樣嘢，我喺人生裏面，我到今時今日，就算釘咗個，我都唔後悔嘅，就係我感情嘅生活。喺我身邊嘅人，每一個喺我身邊嘅女人，嗱、日本妹刺傷過我啊，雖然，但係。在當中玩愛情遊戲的時候，他們真的全心全意給了很多我，我亦都在他們的身上教了很多。第二個寶寶龍，寶寶龍是一個很偉大的女人。第一、她知道愛情馴服男人好像騎馬一樣，拉得緊不得，隻馬不行，放得鬆飆撚了去，拉下放下，拉下放下，懂得去點俾自由到你去發揮你個人的感情空間，亦都很、大量好多你見我的手提電話那些女仔的 SMS， 我想如果一個老婆看到即刻爆血管，但她永遠不會看、永遠不會過問你有多少個、女性朋友，她知道這個社會是只有兩種人，一是男性一是女性的、她不會只是管制你、哪個男人打電話給你，哪個女人打電話給你，不講這些。所以我感情生活很豐富。另外31歲45歲這兩個，31歲就不講了，錢銀、掛細多一點，45歲就即是真係喺呢三人我裏邊，我識得一個拍過拖最開心、最開心嘅人，真係。 所以大家嚇睇下自己有啲咩優點，就唔好成日諗埋啲唔好嘅嘢啦嚇。就講到呢度， 拜拜。